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人山人海。

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，我多疯，我多乖，祝你最明白。耶、yeah, ，我不是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。

一半醉。

爸问姐姐，爸爸说好，来年再相见，有缘就无所谓缘。是否大街，地球两端的两个人无意遇见，现实里的烦恼全部暂时不见，一切像在幻觉里面。又是春天，心飞到遥远海那边，打开全世界都在我的眼前，他的微笑是陌生国度的记号，迷路也不会走远。是否人在旅行的时候特别容易浪漫，想让 在心中的感动慢慢变成了痛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带着弟弟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总在夜里叨扰你的青春，爱等一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 说前尘往事历历，怎么去说起？难争啊，念最傲，一切都掏空。只是真心的泪，怕你不懂，躲在心中的感动，慢慢变成了痛。你说我是温州坏男人，在这地底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说我是温州坏男人，闯在夜里盗了你的青春，爱已不爱，等已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我是温州坏男人，彻彻底底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说我是温州坏男人，总在夜里叨扰你的青春，爱已不爱，等已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里的情歌动人依旧，我们也给您回忆的空间，让您回到从前。接下来请欣赏动力火车的《无情的情书》，张学友《遥远的他》。

总是想念，我想你始终危险，一直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意给我明天，真假的瞬间，梦幻的边缘，太多痴心也不

再挂满在涂上 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 Oh no no，